系夺命捞鬆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鬆要改革。 系 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啊、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二晚的夺命捞鬆啦。咁咧就我哋阳光戏咧就阳光咗三年。咁咧就今晚咧就大家见到咧就有一个类似基维虾嘅物体。咁就系我哋嘅以前啦、啊。我相信好多听众咧就可能近期先听嗰啲咧就未必认识阿 Joyce 啊。咁咧就 Joyce 咧就系我哋城寨以前啊有一个叫做关公灾难啊，就系佢同阿 Carmen 主持嘅呢个关于。公关的节目，咁咧就，但系咧离开咗我哋几耐咧？你 差唔多近半年啊。 系啦，咁、那个节目咧就离开咗因为即系呢啲靓女人又聪明嘅，梗系抢手噶啦。 系系当然系。 系啦，徐少华，你睇只眼金色嘅，已经喺度发出呢、這 个我等你等你讲嘅 先，金色嘅光芒 啊！呢叫推己及人啦。 系啦，咁咧就因为去咗记协，咁咧就出任呢个记协嘅呢个总干事，就搞咗几坛大龙凤，包括就系呢个记协与奶妈会面咧，就搞到奶妈获足。 我话个获足几好食啊！ 因为讲错嘢就俾港台围拆，奶妈就民望暴跌。咁我哋嘅卧底戰略終於成功 啦！你派佢去 嘅，當然係啦。咁結果就冇得做咯。 誒，成扎朋友好啊！ 完成咗任務， 係啦， 就翻嚟。 阿七，係啦， 阿七， 我任務完成咗，國家俾任務俾我， 國家會再有任務俾你嘅。就算係一條底褲、一張廁紙，都有佢嘅作用嘅。 係啦，咁佢任務係咩啊？ 而家嘅任務就係要翻翻嚟咯。 係啊，咁但係唔係有個新節目咩嚟緊？ 係啦，就呢個買個關子先， 買個關子先。 今晚首先一樣嘢就做住我哋嘉賓先， 嘉賓。大家放心，佢唔係取代阿周老闆嘅，可能有啲人驚啊！我哋上次又唔記得介紹話周老闆點解？ 周老闆 咗係一早請咗假 ，ADC 咧就有啲緊急嘅工作要做，咁所以咧佢就一路都請緊假嘅。 咁咧就嚇佢好忙喎，但係 FBI 不斷去發炮，我見到 係啊係啊，因為佢有啲關於爭取嗰啲演藝團體嗰啲係嗰啲咩戲資嘅，即係荒廢啊嗰啲學校啊嗰啲政府。嗰啲地點嗰度可以使用啊嘛，咁所以嗰度就應該幾重要。 佢好想嚟噶，又係俾我掹翻入 lift 咯。我話你去做正經嘢啦，呢啲唔正經嘢等我嚟啦咁樣。 等我定一定先，等我。 啊，咁咧就我諗，我相信就咁喎。反而而家最焦慮嗰個可能係阿周老闆喎，見到我哋兩個眼金金咁咯。用乜嘢出蛊惑，就真係喺門口落閘放狗咧咁樣。咁嗱，就究竟呢、這個？奪命撈鬆一個咁即係陽光氣咁重嘅呢個節目，會唔會有女主持呢？嗱，聽下你哋意見，我哋好， 大家留言，大家留言， 好民主嘅我哋。 嗱，我梗係好想踢走周老闆啦。睇下嗱，自從阿 Joyce 坐咗呢個位之後，你睇下我大隻咗幾多？以前坐喺呢度嗰個叫阿劉世良啊嘛，我好似好瘦咁啊。總言之，坐喺佢隔離或者企喺佢隔離都係我好似好瘦咁樣。 咁我係咪將大家鄧翻雲咧？我比較。嬌小將兩位咁鄧翻雲呢個組合都個嬲嘅組合都 OK 喎。 OK 嘅，但係嗱對聽眾嚟講就有得有失嘅，我覺得。周老闆喺度咧，我哋講開日本 AV 咧就相當之精彩，因為周老闆都係一個專家，係咪？起碼我哋一講到時間停頓，佢即刻大聲識笑，你都唔知啦，係嘛？ 唔知咯，唔知。 時間停頓係咩啊？ 唔知。 唔係咯。 咩嚟㗎呢個？ 咁所以對 佢唔會點我名，我 對我哋嘅聽眾嚟講咧就有好有唔好啦。嗱，加多位女士咧，我哋就一定會收斂啊。 嗯 因為話曬我哋都係 gentleman 嚟㗎嘛，係嘛 ？gentleman 都係啦， 即係我就 gentleman 啊嘛。咁所以就我哋一定會收斂。咁但係女士亦都可能有啲火花。當然 咁 所以就係啦，睇下大家嗰個意見係點啦。咁周老闆，我哋係會虛為以待啊。當然你唔好話乘機撇啊。 喂，嗱，周老闆，你知道我想講笑啦。其實我替工嚟嘅，你快啲翻嚟，咁我可以放下假。 嗱，我再問啦，如果你唔翻嚟嘅話，我揾阿湛噶啦。 哇，即係三個馬拉 你死未？ 咁就好光陽，咪好重噶咯。 係啦，我再揾阿湛國陽嘅話，大佬拖兩把牛肉刀， 跟住就係你同阿湛主持啦。 我諗啲聽眾拖兩把牛肉刀喺門口等我都似。你知好激動噶嘛？佢哋會因為有阿湛國陽出現咁樣。咁嗱，所以今日咧就首先就講一下啲台務先。 嗯。 咁咧就多謝就星期六啊，七月一號咧就響應我同阿徐少華喺呢個 Facebook Live 嘅呢個呼籲啦。 有五百有啊！我相信 有啊，因為我懷疑比當日睇 Facebook Live 嘅人更多。 嗯， 唔係咁 Facebook， 因為一個 五百幾 係嘛？即係走咗幾廿人到啦，我諗。 但現場目測咧都有真 係唔係，因為其實目測固之然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印咗600份嗰啲 600張嘅 poster。 咁其實咧就差唔多派曬。 係啦，係啦。咁就我哋阿 Len 所以比當日嘅呢、這個 現場精彩 嘅情況。等其他冇嚟嘅聽眾可以睇一睇咧，就即係我哋承載人咧，就即係大家嗰個嘅即係一條心啊，嗰個情況嘅。 香港人係從來冇忘記過劉曉波。大家舉起我哋手上邊嘅標語，我哋冇忘記劉曉波，我哋嗌三次：釋放劉曉波！ 釋放劉曉波！ 釋放劉曉波！ 釋放劉曉波！ 就大家亦其實你留意一下咧，那個海報標語咧口號咧，一路去到呢、這個修頓球場嘅，其實係天樂里口。咁所以目測都好啦，我哋已經最保守嘅估計嚟嘅500咧。 同埋咧，我諗即係我哋係好 last minute 嘅嘛，你記唔記得？我哋好 last minute 啦， 星期五嗰個 live 好夜， 本來約咗11點嘅，點知佢就未食完飯，就搞到12點。咁我已經覺得死啦！ 我講個原因出嚟，你一定會覺得。 你一陣先講，我當時諗死啦！十二點啲人會唔會瞓咗覺啊？即係咁樣。 咁因為當晚咧就同舊老細食飯。 舊老細 係啦，因為咧 好多 有好多 舊老細喎， 好多人就話咧就係即係唔邀請你呢樣啊嗰樣啊咁樣，咁我哋覺得其實嗰啲地方去唔去都罷啦，係咪應該同翻一啲以前嘅朋友大家出嚟共聚舊咧咁樣？即係6月30號晚，咪權貴咪集中曬喺呢個會展嘅，其中有一位就冇得去噶嘛， 係 嘛？咁就好多人都覺得哇，有冇咁涼薄啊？我話政治就係咁涼薄噶啦，其實，咁啊大家好開心喎，食下食下咁就食到。11點幾，我話咦，徐少華應承咗佢11點做直播嘅喎，咁樣，咁所以我即刻 WhatsApp 俾你話俾你聽，改12點就係咁樣，亦都有個原因嘅，就係6月30號、7月1號啊嘛，嗰個時間咪就係689落台咯， 凌晨時間緊吉日吉時， 吉日吉時係啊，689下台，本來我都想好似李慧玲咁痛哭嘅，但係又冇眼淚流出嚟， 接唔到啊你， 接唔到出嚟。 而家有人咁講喎，話我就唔記得有冇咁講過啦，你就好似話喺個 Facebook Live 講到，就話如果到時有500友出嚟嘅話咧。咁你就會點啊？你好似有啲 promise 我唔記得咗，我好似係咁講，我話如果出嚟嘅人多過睇 Facebook Live 嘅人咧，就下個禮拜就做4個鐘咁嘅， 係咪啊？ 咁我冇話我做啊，我就話下個禮拜 手數， 下個禮拜撈心就做4個鐘， 4個鐘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請阿 Joyce。 哇，大佬，即係4個鐘。 咁即係我哋做2個鐘。 係啦，我哋做2個鐘之後就由佢同阿 Len 接力啦，咁樣。 4個鐘即係突破紀錄噶咯喎！ 嗱，咁但係我哋咧就。有些問題，我想有些聽眾啊，或者沒有去現場或者有去的都會想問的。 是。 我就第二天星期一我回來就有個聽眾再來找我，他星期六有出現的，他就問我喂，為什麼你不整個城寨的 logo 啊，你們上了國際媒體啊，這樣。咁就第二個聽眾就話：喂，咁多人嚟，點解唔籌期啊？咁樣。咁我就即係解答佢哋嘅問題。首先就係呢、這個即係。我哋聚集咧，我都講過啦，只係希望國際媒體報導呢件事嗰陣時咧，係多啲去提香港人支持釋放劉曉波呢個 message。 啊，呢個係我哋唯一。 同埋亦都希望胡佳啊等等國內嘅維權人士，好多支持劉曉波嘅人翻牆嗰陣時，可以見到外國通訊社發嘅相裏邊，喺香港嘅七一遊行係有一班人係出嚟要求釋放劉曉波嘅。呢個就係我哋。最重要的目的 key message 係啦，我哋咁多年都冇號召啲聽眾去參與64啊、71啊或者其他就佔領運動嘅。咁但係點解今次會咁做呢，就是因為有個迫切性喺度。 因為劉曉波已經是進入他生命最後的倒數，其實已經是。咁而共產黨希望囚禁佢嘅靈魂去到最後尾個秒，就係話等佢唔可以自由咁樣去發表政見啊嘛。 所以佢唔可以保外就業。 所以一定唔會俾佢出嚟嘅。呢個係我嘅判斷，因為佢要將劉曉波嘅政治遺產消滅。 嗱呢個 呢個係最緊要 的。呢一個咧，我覺得都今次係 achieve 到嘅。achieve 到就係你睇到咧，即係呢一個咁嘅 poster 咧，唔單止喺香港媒體， 阿 Len 所以俾啲國際通訊社 國際嘅媒體當中咧，都其實係出咗呢個。 同埋我哋啲主持人都上埋國際媒體接受訪問， 係啊。 咁所以我就話有大家聽眾嘅支持，我哋先至做得到嗰個效果出嚟，其實。 其實國際嗰個嘅關注咧，對香港好，或者係對於呢啲咁嘅人道事件好咧，其實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唔好以為係乜嘢，成日都話冇用冇用，唔係冇用嘅。即係國際嘅壓力咧，其實對中共咧啲咁顧面子嘅政權嚟講咧，係有一定嘅作用。 因為跟住咧就今個禮拜尾咧，就應該係七號咧，就喺呢個漢堡咧。在德國係啦，就係、是、舉行呢個 G20 峰會咧。咁、就呢個國際嘅記者組織就講到明啦，已經喺星期一就發表咗一個聯合嘅聲明，就係、是、一定會向習近平提問，就係、是、釋放劉曉波。所以我就話呢個就會去製造一個國際壓力，就係咁嘅意思。除非習近平不出嚟嘅啫，係咪？你喺香港可以避，喺機場可以避，當聽唔到嗰、個好似 K 寶嘅記者。 嗰日係有個記者，嗰、個叫做許明俊，因為先我啱啱同啲 K 寶嗰啲行家傾電話，即係問下佢哋，喂，咁嗰幾日即係有咩唯一嘅機會場口可以最近接觸到啊？習大大咧，就係嗰日喺平機坪，嗰日就唔係一個鋪嚟嘅，全世界即係報咗名之後登記，而嗰日其他行家都只係大家都話，我哋揾一個機會，而嗰個機會就係當佢上車嗰下。是最近嚟最近，同埋所有外國媒體都喺度時候咧，就真係阿許明俊就好大聲講啦，就話幾時可以釋放到劉曉波？ 我覺得有吉事啊，真係 好犀利。 嗱咁就我哋見到我哋好多支持者咧，嗱、這、呢個就係接受 K 寶訪問嘅一位支持者啦，呢、這個就係台灣嘅呢個中央社所發嘅相嚟嘅，咁、所以台灣媒體好多都用呢張嘅，因為佢係中央社一個通訊社，台灣官方嘅通訊社發嘅相。咁另外咧就有呢、這個下面見到個水印啦，中央通訊社啦，係啦。咁咧另外就係有呢、這個路透社啦、其實路透社發咗唔止一張添嘅，因為你睇如果歐洲嘅媒體咧，同埋北美洲嘅媒體咧，好多都用呢張嘅。呢、張就係路透社發嘅相嚟。 Reuters 係啦 ，Reuters。咁就 呢、這個最深層嘅，我覺得最好最深嘅意義係咩咧？呢件事發生喺香港，呢一張海報係發生喺香港。頭先個記者係一個香港 記者 喺呢個停機坪嗰度問一個咁嘅問題。呢一樣對我哋香港嚟講都好重要，就係、是、你仍然要用咁嘅方式嚟彰顯我哋香港仍然係有呢種嘅言論自由， 啊、 有呢種嘅新聞自由， 同埋係 odd 噶個記者問嗰陣時係會俾嗰啲。即係老咗揼㗎，係啊！ 其實嗰日應該我冇記錯咧，有啲行家講，當啊許明俊問完之後咧，咁有個國安有埋佢身嘅，咁亦都啱啱好咧 ，GSA 有兩位新聞大員咧就打完場，因為咧都明白成記者都要做一樣嘢，咁但係喺國內文化嚟講，係一個非常之 impolite， 一個非常之唔禮貌，係呼喝啊！佢哋覺得呢叫呼喝，唔論你問咩問題都好，你唔應該大聲呼叫。咁嗰時有國安曾經係都有去。即係之後又行埋個記者身邊，咁好彩啊 ！JS 嗰邊新聞處咧都做少少疏通啊，咁就解 決。咁但係我哋香港記者當然都應該要做啲咁嘅嘢，令到佢知道香港嘅新聞係咁樣做法 嘅。嗱，同埋我哋有主持人咧，就喺呢、這個Time Magazine 嘅即係嗰個 Facebook 即係做咗個訪問嘅，其實係。咁咧就係阿大 N 啦，咁大家可能好耐冇見過佢啦。當日喺現場咧戴住一個類似飛虎隊速龍部隊眼鏡嗰位咧，我估就係因為啲人以為佢係差佬唔夠，我見到啲人唔係好敢接佢 poster， 黑超特警咁樣嘅成個。 係啊，佢著嗰個黑色緊身 T 恤，就戴住呢個黑色嘅嗰個嘅一個眼鏡嘅咁樣。好啦，我嘅阿 Len 可能播一播阿大 N 嗰個訪問出嚟，衝出嘅。 歸二十週年啦，咁我哋覺得過去二十年裏邊咧，香港嘅情況咧係每況愈下嘅。例如經濟好似好咗啦，但係貧富懸殊咧係越嚟越嚴重啦，醫療啊、公共嘅服務啊都變得越嚟越有問題啊。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政治上面咧，法治係越嚟越差啦。 以前我哋好快樂，好有自由，未必有民主，但係好有自由，講我哋想講嘅嘢。但係而家我哋越嚟越倒退，新聞自由、官商鄉黑，全部都係令我哋非常之失望嘅。我哋希望嚟翻一個俾到下一代一個更加公平嘅一個真香港。 我要真保證，真放流血吧。 First and foremost, we're all Hong Kongers. Most of us are born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and July 1st is important where we also, as a minority, ethnic minorities, also come out and show Hong Kongers that we're with them, and we also have to have respect and equality here. 嗱，咁所以我就話咧，就我哋嘅目的好簡單，我哋唔係要突出我哋個台。我成日都話要分主次嘅，其實。我哋最主要係為釋放劉曉波盡一分力，唔知道有冇效果。不過你唔做就一定冇，你做嘅就有機會。咁所以咧就，所以我都話好感激誒嗰啲城寨嘅聽眾嘅，其實佢哋真係因為聽到我哋嘅呼籲而出嚟。有啲人一嚟到同我講，有啲係甚至係第一次參加七一遊行添，係啦，即係之前冇參加過嘅其實。咁第二樣就係籌唔籌錢嘅問題咧，我覺得呢個亦都即係好多，當然啦，喺街站裏邊好多人籌錢啦。咁政黨我都有捐嘅，因為佢哋係俾嗰個嘅呢個打官司 守護公 義 基 金，就係幫嗰啲被 DQ 嗰啲議員打官司嘅。咁所以我去咗幾個政黨，包括佔中三子嗰度啊，民主黨啊等等，我都有捐錢。咁好多就係為自己捐嗰啲，就大家自己決定咯。我覺得有好多，當然有好多其他網台都會擺個箱喺度叫人捐錢，話自己為公義嘅。咁你自己判斷咯。我覺得我就唔 comment 人哋嘅行為，我只係講就係話我哋覺得嗰件事本身，我哋係要動員主持人好、聽眾好咧，係上街為劉曉波發聲，唔係為自己個荷包發聲。即係唔係將啲時間精力擺到籌錢，我覺得唔應該嘅。其實， 我記得六四嗰陣時嗰個嘅聚會當中咧，嗰陣時都嘅幾年前嘅佔中咧，都冇喺六四嗰度籌錢嘅。 唔會 嘅，因為點解咧？嗰個理由係一樣，理由係咩咧？當你籌咗一啲嘅款項係喺自己嘅機構裏面嘅時候咧，其實第二啲嘅機構就會少咗。即係都會考慮埋一樣嘢，喂，嗰啲錢應該係俾六四，譬如話支聯會嘅。咁其實我諗喺即係依啲咁嘅活動裡面籌款嘅機構應該都要作出依個思考嘅。即係你哋如果當你擺個即係所謂捐款箱嘅時候咧，其實同樣時間嘅時候，你係會令到嗰啲其他嘅可能更有需要嘅組織咧會少咗。 咁你可以扮聽唔到得嘅，我諗好多人都覺得即係。咁大個場唔去揾啊，即係唔去鬧啊笨啊咁樣啊，即係 一年一次 咁樣。咁但係我諗就各有取捨啦，我覺得有啲每一個人做人個或者係做事嘅標準都唔同嘅，我覺得其實。即係我只係向我哋嘅支持者、聽眾解釋，你唔好以為我哋好有錢唔使籌錢，只不過我哋要籌錢嗰陣時候，我哋唔會 喺 呢個場合嗰度要大家捐錢。 但籌錢嗰個嘅户口就成日出現， 我哋籌錢個户口成日出現，成日都有行字喺度行過嘅咁樣。 犀利！我想問咧，嗱，我哋真係做即係新聞從業員，我成日想個 picture 可以講到好多字。其實呢張相咧，你會見到咧係一個 group picture， 唔係淨係除咗你睇見到咁多人。舉住同一張 poster， 嗰種感覺其實，因為我都曾經幫過 BBC 外媒嚟香港採訪時候，佢哋其實都好講個 message， 同埋一個 visual。咁你會覺得係啦，個視覺效果，因為其實好緊要。我哋有時做咁多次採訪，其實有唔同嘅團體、唔同嘅訴求，大家揸住唔同嘅 banner、slogan 或者 props。嗱，但係見到一個好簡潔嘅呢度，係一張好清楚嘅劉曉波個好擠迫一個嘅 close up 嘅頭，跟住就係 free 劉曉波。其實喺外國媒體嚟講咧，呢啲就係一個真係嘅新聞，一個 good picture 嚟嘅。 所以我哋諗嗰陣時咧，就即係點樣為即係有一個把握個機會咧，你係要諗得好 detail 嘅。譬如我要大家支持的原因咧，唔係話要支持我或者城寨，我係要大家舉牌嘛，因為嗰個舉牌嗰張相先至會吸引到啲外媒。點解我要等個龍頭嘅車過嗰陣時大家舉咧？因為嗰啲外媒一路影住個車頭噶嘛，影住民陣嗰條隊噶嘛，咁佢一擰過嚟咪見到我哋咯。 嗱，老實講啦，如果呢一張相有咗城寨咧，就敗筆， 就另外一樣嘢， 就敗筆啦。而且有好可能咧，就係嗰啲嘅國際傳媒咧，會因為有一個咁嘅 logo 咧，佢就會唔愛 嗰 張， 就會唔愛嗰張相，係即係失敗 defeat 咗我哋嗰個 purpose 原本嗰個即係出發點。即係好似頭先阿 Joyce 講得好啱嘅，即係外媒點樣去用一張相咧？嗱，劉曉波嗰張相係 copy 咗嘅，其實呢張相係佢喺諾貝爾攞獎和平獎嗰陣時擺喺個大廳嗰度嘅，而家仲咁就我特登 copy 咗同埋轉咗做黑白。 咁點解要用紅啊、綠啊呢啲色咧？就係好 eye catching， 同埋咧英文同中文，即係你變咗中文嘅媒體，你譬如台灣啦、日本啊，即係佢哋呢啲即係會睇得明嘅，一睇就睇得明。咁當然亦都可以做得好啲嘅，我覺得如果部署嘅時間多啲嘅話咧。即係包括點樣去盯住嗰啲外媒嘅記者啊，點樣死女喺佢面前行嚟行去啊？ 啊，大英都好成功啦！ 啊，大英好成功啊，其實 唔係普通喎。 唔係 Times 真係揾人，我見到。 係，唔係咁你都要有啲 eye catching 嘅嘢吸引。 唔係，因為咧，佢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咧，其實可能就係因為有依個咁嘅場面咧，佢四周係揾人訪問嘅，其實。 同埋我諗你，因為你個 poster 有英文都緊要啦，因為當依啲外國嘅傳媒嚟到香港嘅時候，佢都揾一啲叫 fixer 就啲香港一啲我哋叫做本地人。會同佢揾一啲啱嘅畫面去做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都 looking for 一定係要 bilingual 嘅，有英文字語嘅。咁但係出出嚟嘅效果咧，先至會等國際人知道，喂，你好似有波。如果唔係得中文咧，亦都冇咗嗰個 impact。咁所以好緊要咯，呢張相。 係啊，我覺得做完成得到咧，就真係即係我當然係出竅嗰個啦。但係如果冇咗成寨人咧，唔係我講真嘅。冇啊！大家喂，大佬嚟到仲要企成個幾鐘喎，大佬又熱 又 落雨，又 熱 又落雨， 又乾又濕， 差唔多 又濕又乾又濕又乾係啊！ 啊兩點九， 兩點九 企 到四點 先至開始。 所以當然我就冇將成個即係嗰個 planning 講到。即係向大家事前交代啦，因為事前交代就會彎嘅，其實咁就但係我覺得做出嚟嗰個結果咧，係證明即係大家齊心去做一樣嘢咧，係會成功嘅。 嗯， 咁就仲有第二樣嘢講埋先，就因為我哋嗰本書啊， 陳橋叔， 即係攝影記者陳橋叔嗰本書咧，即係鏡頭下的歷史咧，我哋就會7月13號咧就印刷廠就應該印好噶啦，就會送嚟。咁咧就如果大家係準備在之前上嚟俾錢嘅咧，就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就不要上嚟啦，因為我哋盤點。 盤點啦， 係啦，咁就希望大家咧就喺下個禮拜一晏晝或者之後咧送攞書嗰時先上嚟俾錢得噶啦，其實即係如果你唔想用 PayPal。我就不鼓勵 PayPal， 因為有行政費嘅嘛， 直接拎 cash 嚟，或者你覺得過數又再 send 呢個receipt 嚟咧，好煩，咁你不如上嚟攞嗰陣時俾錢啦，咁啊，咁就本書咧就有相當嘅價值嘅，咁我哋而家都希望可以喺九月嗰陣時咧。而家即係諗緊咧，去計劃緊咧，就阿 Joyce 會幫手啦，就幫阿喬叔做一個比較大規模、大型啲嘅攝影展、新聞攝影展，將即係佢由1952年到1992年、1962到1992呢30年嘅香港重大嘅新聞圖片咧，喺一個即係比較好啲嘅環境底下將佢哋展出啊，因為嗰啲圖片其實好矜貴，同埋係。是很有歷史價值的，其實。 其實大部分是不是都有機會曾經在南組出過，但有些是沒有出過？ 有些沒有的，有些在南組出過，有些沒有出過。 有些就反而是一些很特別的相 片。有些很特別的相片來的，那就也都是真的反映到那個時代的變遷，你會有個親身感受，不會說好像有些人說的口號，全靠背靠祖國，或者最全靠英國良政善治。因為兩種說法都沒有香港人在裡面的嘛。是不是一種就是大陸幫你搞定，一種就是靠英國佬。咁香港人呢，係咪以前萬山遍野木屋呢，嗰啲你睇返香港仔嗰啲棚屋其實好恐怖㗎，當時係或者係颱風過後嗰個情況，香港啊好似孟加拉咁嘅，我哋細個記憶嚟㗎嘛，呢個即係以前颱風啊，即係呢啲時間啊，咁所以呢，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值得我哋做嘅嘢嚟㗎，咁就希望可以搵到一啲嘅即係支持嘅一啲團體呢，同我哋合辦，就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即係向陳橋呢位嘅攝影記者，香港嘅新聞記者咧，係作出致敬。 算唔算第一代啊，橋叔？ 肯定係啦， 都應該係第一代。 第一代香港 嘅，今年已經係90歲， 佢會翻嚟香港嘅九月份，咁我哋就會有機會就會捉佢同城寨嘅觀眾見下面，即係傾下佢對新聞攝影嘅心得啊，對香港歷史嘅睇法啊咁啊。咁我覺得呢啲人物咧，真係買少見少噶啦，其實，即係你如果啲人成日講話保育保育。其實呢啲先係要保育，係咪？唔係淨係建築物啊，其實係一個活生生嘅人嚟噶嘛。嗱，呢啲如果喺日本叫人間國寶，係啊，即係一啲嘅喺佢年青時代。 呢幾張係咪上次你哋去温哥華同阿喬叔影嘅？定係喺個相集裏邊？ 呢啲相就應該唔係應該，我同佢影嗰啲就佢再睇落去再後生啲嘅應該。即是型仔啲嘅應該，咁就下一次大家留意一下啦。如果訂咗書嘅朋友嘅話，我哋如果個新聞攝影展有機會成事嘅話咧，我哋都會邀請大家一齊嚟嘅。咁同埋如果阿喬叔翻嚟嘅，即係一個大家聚會咧，都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嚟嘅。 咁第三樣講埋啦，就係星期六嘅集會咧，有幾位朋友咧幫我哋拍 video 同埋影相嘅朋友咧，咁咧就事後咧就 send 翻啲相俾我哋咧，就啲相影得相當好喎。 有兩位朋友， 徐少華嘅老友啦， 阿 Jo， 阿 Jo 係啦。咁另外就係 Lawrence 係啦。咁就多謝你哋即係咁有心機啦，去拍翻呢啲圖片俾我哋。咁就講完啦。台務嘅嘢， 哇！台務都講咗差唔多成廿 分鐘，今日要四個鐘啊嘛！ 哇！即係呃鐘前， 抌抌鐘啊！ 廿五分用咗廿五分鐘， 今日要四個鐘啊嘛！ 未入主題。 我哋 live 而家幾多人啊 ？Lance 而家 1631， 即係證明你真係 我個號召爭少少。 Joyce 真係，仲低過馬老闆。 唉，真 係嗱，馬老闆都有呢個。 咦，有本書有個 有個封面嘅，係啊，嗱，俾大家睇睇個樣先。喂，呢位。小朋友， 呢位美女， 美女，你做乜走咗去啊？咁就印刷廠就今日送咗個封面嚟嘅，咁就未黐埋一齊嘅，呢個係封面嚟嘅，咁就乜都冇嘅，瓦黑色、銀色過咗銀色嘅字就係咁啦。 喂，但你台務好似做一單嘢喎，嗰次睇到你同阿蔡導有啲搞作咁喎。 哦，係啦，呢個就唔得閒播住。咁啊，記住，大家如果訂咗嘅，因為其實個輪候名單都有唔少人，咁咧就如果你哋唔嚟攞嘅話，我哋就會褪俾即係輪候嗰啲人嘅啦。其實 呢個係精裝版係咪先？ 我哋而家淨係做精裝版， 精裝版 係啦。咁咧就係咁嘅樣噶啦。哇，都好重啊，1kg嘅本書差唔多。咁裏邊係點嘅咧？咁樣就大家唔使驚走數，好多人成日以為話：喂，你已經做唔做㗎？究竟咁樣嗱，裏邊係咁嘅其實。 咦？ 係呢、這個 一揭就揭 到。哇！揭張好緊要喎，啲你中中意畫。 呢張好得意㗎，呢張係陳寶珠嚟咧。睇下陳寶珠個樣。 哦，係喎係喎，我咦嗰時係。 點解？ 真係咁瘋狂啊！真係。 哦，即係陳寶珠出席啲公開場嘅時候，俾啲影迷。 真係一個掙扎到咁嘅樣㗎。嗱，有一張大家。 我哋嘅四頭婆啊！英女王 嗱，呢個真係戀英嘅，一定要買呢本書。點解咧？就係裏邊咧有一個 section 咧，就專係講英國皇室訪港嘅。嗱，咁你一對比咧，英國皇室訪港再同呢個共產黨皇帝訪港咧，就睇到個分別啊！嗱，好簡單，人哋就防彈車呢位就係咧菲臘親王，好早期啦，暴動之前， 1979年啊， 係啦，就係呢個。1979年3月，菲臘親王就係喺個後面開逢嘅，係趌咗個人出嚟嘅。如果你話有狙擊手，一槍就啪佢咯，可以，即係共產黨啊，揾人過嚟嘅話，咁咧就仲有就係王妹啦，亞歷山郡主啦，同埋呢個瑪格麗公主啦，瑪格麗公主係咪王妹啊？都係。 妹， 我諗好多人都唔記得㗎。 係啊， 就到時你就會見到英國皇室啊。親民的一面，這張照片最好笑，這張工黨的這個一個資深的國會議員來香港訪問，旁邊就是一個夜總會的媽媽生，在那裡跟他咬耳仔，公開給你拍，就是說你看到張曉明在這個日式夜總會那裡跟媽媽生在那裡聊天，你猜有沒有可能呢？那裡面也有大家可能不記得了，就是天主教徒一定記得教宗訪港，應該是唯一一個訪問過香港， 係 啊，70年， 記唔記得？係啊，所以裏邊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好珍貴嘅一啲嘅新聞攝影嘅圖片嚟嘅，係。 誒，依個好緊要，呢張係英女王訪港。 呢張相你一睇就知道英女王1975年訪港， 小朋友啲手， 當時嗰啲手啊，差唔多懟到埋英女王個頭嗰度 啊！即係阿， 如果你一對比啊，呢兩日啊，上個禮拜大家見到呢個中國皇帝訪港咧，你就知道咧，其實香港人戀籍係有原因嘅，真係。喂，但你要記住喎，嗰陣時1975年喎，香港個社會發展唔係咁先進嘅啫。仲有好多嗰啲極左土共喺香港喎，暴動之後，係咪？但係你留意一下，有一張仲得意嘅就係戴卓爾夫人。戴卓爾夫人， 哦，當年行第一個愛民主義 啊，嗰啲細路如果要煨嘢落佢嗰度，係咪即刻煨得中咧？係咪？佢喺下邊啊嘛，上邊嗰啲細路咪趴曬個身出去喺度睇佢咯。尿袋又得，嗰陣時我哋幾中意掟尿袋。 我話俾你聽啊，今時今日就算阿習近平咧去呢啲社區嗰度咧，都冇咁嘅場面，因為而家冇人有興趣睇你啊。 同埋嗰啲 冇人有興趣睇 嗰啲街坊係假㗎，係 嗰啲妹嚟㗎嘛， 嗰啲妹嚟㗎。 如果你係如果冇妹嘅話咧。有幾多人真係有嗱？但係英女王嗰陣時就唔同啦，即係皇室咧就真係香港人咧係好即係好熱情嘅對佢哋。 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冇得比嘅，係嘛？我本來叫阿 Lance 播埋嗰張新華社出嗰、那個。 嗰個廣東話版由阿張明敏個仔唱嗰首 《I Believe》 啊，我愛 Hong Kong 啊，好似 我都唔知係唱乜。 喂，大佬， 你知唱乜就好厲害噶啦。 喂，好心你真係唔好獻世啦，真係。 喂，但係佢香港人嚟㗎係咪啊？張明敏係香港人嚟㗎嘛？佢個仔都香港人啦。 啱音就唔代表佢唔係香港人。 係啊。 啊，你睇麥兜都係咁啊，俄滿都市快樂的好兒童咁啊。 嗰個就專登嘅啫，佢依個真係好認真咁唱，但係你唱 好可惜， 點 解而家你播唔到嗰條咁正嘅神曲咧？新華社今年出咗兩個神曲噶嘛 ，rap 之外，另外就依首《張文明》係啦。 上個禮拜播完，已經我哋俾人鬧到撲街咁滯啦， 所以再加出個神曲。 呢個係撈鬆嘅風格嚟嘅，翻嚟要播嘅呢首歌。 唔係，但係冇啊，因為落咗架。 哦，落咗架。 個原因就因為 有蘋果 version 啦。 有蘋果個 version 咯。 有咩？有冇阿 Lance 有冇啊？ 係蘋果 version。 嗱，咁我哋就喺我哋休息之前播俾大家聽，谷逼大家去一去廁所先啦，真係。 新華社又翻牆新歌市場，高度自治變高度 GG 啊！ 有子結束擺臉的流浪 ，Siri 老師都讀唔掂啊，試下擺落歌聽啊！ 有子結束擺臉的流浪，看國旗飄揚。在紫荆广场， 住懒狗，住懒狗，我知他懒狗。我 主能够终于找到后人啦！事关新华社七一正日出咗首广东单曲《我的 Hong Kong》，赞扬一国两制啊！傻，一国两制啊！嗱，讲明先，唔系我哋字幕出错，听到咩就写咩噶啦。 I believe.I believe 一国胜坏的分量 I believe 不以渴望 I believe 纵然历尽沧桑一国两制共人之刚共同支持最坚定力量 这段真高度 GG 啊 民族复兴是梦，是共同的期望。我的同方自主，仍在一一发光。我的中国心，总是最初的模样，最初模样。 身为爱国歌唱家个仔，唱足3分35秒唔啱音嘅爱国歌，当然俾网民无限耻笑啦。话唔睇歌词都唔知道唱紧咩语言咯。仲辣兴埋乐坛长毛要出铺闹爆，呢首歌系对广东话嘅侮辱，证明咗广东话词系几咁难填啊！亦都代表阿爷无视晒咩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广东话等等嘅概念。搞成咁，皆因本身同一篇歌词，查实系用普通话唱嘅。原唱快乐女声鲁宾奇嘅版本，即时啱音晒。不过唱成点都好啦，反正红队 media 都会照赞，很棒，就知祖国嘅嘢真系 最坚。